你好，我是黄勇。为了让你更好地掌握本专栏涉及到的知识点，我为你制作了一份测验题，目的呢是为了让你能够回顾自己在本专栏中所学知识点，并能将这些知识点融会贯通。本试题包括三种题型，即判断题、单选题、多选题，建议你在学完本专栏之后再进行答题，并在答题时呢挖掘出题目中所包含的知识点。你可不要小看这些题目，它们都是我精心设计、反复筛选出来的，可以说涵盖了 OKR 实战中最容易犯错和混淆的知识点。这一套题能有效地检测出你是否真正学会了 OKR， 以及是否还存在常见的 OKR 理解误区。你可以安排25到30分钟的时间，静下心来，认真读题干和每一个选项。这不仅仅是为了选出你认为正确的答案，更重要的是针对每一道题多去想想这道题背后的思维方式。现在呢，就请你拿出一张纸写下你的答案，参考答案计划于今晚8点公布，欢迎你在留言区中提问和探讨。另外，你也可以把这份测试题分享给你的朋友，和他一起学习和进步。此外，关于测试题的参考答案，在它后面都会对应一个知识点索引，目的是为了帮助你快速找到需要巩固的知识点。你可以逐一对应到具体文稿中，看看每个问题背后所涉及到的其他重要知识点以及延展性内容，旨在让你更加深入理解 OKR。 最后，如果这篇文章让你有所收获，请把它分享给你的朋友，我们一起探讨。